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9集。 对京城很多法师来说，打长月圆也许有难度，要胡七十九单枪匹马估计也打不过，但是胡的姑娘和柳十三太能打了，蓝河那一麻袋指甲也不是白收的。蓝河奇怪地用勾魂锁捆住了他，这期间也没看到长月圆反抗，才问道： 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还留了个和尚？是你留的吗？ 是我呀。 长月圆道。 吹牛。 柳十三冷冷道。蓝河有点无语地看了一下柳十三。关于吹牛这一点，你有资格嘲笑常十五吗？ 哎，都这个情况了，说句实在话吧。刨出水分，你到底怎么把那位法师的魂收走的？ 蓝河问道。 他现在魂魄也在你的手握里吗？ 常月圆被打老实了，甚至有点委屈，就是这个无常刚刚他抬个头而已就再被打了一遍，但因此他也不再敢反驳那是龙宫了。 在呢，我就是请他们一起玩玩，但是老和尚被我打懵了，一直没吭声。 别开玩笑了，交过手，蓝河也能估量出来常月圆的实力，不动法师打他是绝对没问题的，和估计一致。还把法师打懵，那除非是长月圆有个一次性杀招用在了不动法师身上，否则难以解释他收住不动法师，却又在他的狂风骤雨的攻击下无力反抗。 宋福堂问道：你是怎么醒来的？ 对，还有这个问题很重要。长月圆说： 不知道呢，可能是什么温室效应吧。 众人无语。又来温室效应，你知道现在什么季节吗？京城的天有多冷吗？这等于是废话，内在的意思就是常月圆也不知道。 你是自己醒来的吗？ 胡大姑娘紧盯着他问道。常月圆认出这是胡门妙感身上的那位，战战兢兢一回忆，费劲儿的道： 就是这么醒来的，和刚睡醒没什么区别。 柳十三插了句： 自然而然睁开眼了。 他也是这样。常月圆点头。 然后我就听到水面上有声音，心说留人约我玩一玩，再过了几天。 他看了一眼宋福坛，低声道： 我就被打了，也就是现在。 常十五是绝对不可能自然苏醒的。 胡大姑娘冷冷道。 柳十三同理，但一个在阵雾归位前，一个在阵雾归位后，只能说柳十三苏醒可能也与阵雾影响无关。 等等，宋福坛问常月圆：你看电视了吗？ 常月圆说： 电视是什么？ 他就听了下公园喇叭里放的歌，已经觉得很神奇了。宋福坛说： 那你怎么知道温室效应这个词？ 柳十三是看电视知道的，他呢？常月圆也呆呆地道： 对啊，不对，我觉得是我梦里听过。 他说着说着自己也混乱了，柳十三同样皱起眉思索起来。因为脑子不太好，柳十三想了很久才犹豫地道： 哎呀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可能我在电视里看到之前好像也有过这样的印象，反正我一看到这个词我觉得就是他了。 连词语解释都不用，众人一时有点沉默了。胡大姑娘道： 蓝河，我一直都未找到胡四丢失的那一魄在哪儿，本以为阵雾定后我能找出来。 这件事压在他心间一直是个疑问，当初他们抓胡四，胡四不知为何能融了金属，就好像常月圆不知为何能抓了不动法师，但胡四的一魄却是不知所踪了。他料想一魄也无法成事，却没想到直到今日也未追索回来。 按理说虽无大影响，可一直挂记着，总觉得很奇怪。可能也是因为胡四关在山阶下经常怪叫吸引他注意力有关吧，老是忘不了这件事。此时胡的姑娘敏锐地回忆起来，虽然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但她竟觉得种种痕迹有些相似。蓝河一直未说话，此时奇怪地看着胡的姑娘道，您说最初的阵是为何出问题？胡的姑娘愣了愣， 每过一段时间总是要换的， 就好比是保质期到了，这历朝历代不都有自己的阵物吗？有些阵物偶然被破坏也是要更换。蓝河说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你其实也不能确定阵物为何会失效，令妖魔鬼怪醒来，这个醒来呢和柳十三长月圆的醒来有可能是并列的，有没有可能不是阵物失效影响到了前修的柳门醒来，而是一个更大的概念，阵物失效同样是为了唤醒一些存在，比如胡四以及其他被阵物压制的鬼怪，而要唤醒柳门这样的仙家就简单一些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。胡的姑娘其实也隐隐觉得其中有关联，但蓝河这个猜测还是让她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。事情未如她所想那样结束，甚至刚刚浮出水面，只听得胡七十九抽泣的声音， 不会吧， 我只是想到他们类似的苏醒猜测一下，还需要更多的证据，总不能是胡四一手安排的吧，他那一破成仙了。蓝河之前还十分不安，现在反而木然。我们先把不动法师带回去吧，也许他还能记得什么。 柳十三一脚踩在岸边的石头上大气道， 给本龙查，查出来谁坑本龙就宰了他，你们都别怕啊，有本龙在。 父亲。 此时北原一角传来悠长的呼唤，蓝河转头一看，是老白挥舞着舌头来了。 哎呀，我是不是来晚了一步啊？ 蓝河指了指长月圆，我们早就收工了。 哟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 老白习惯阴阳怪气， 是咱们家小六吗？ 常月圆和柳十三都傻眼了，柳十三踩着那块石头的动作忽然有点僵，缓缓转头盯着老白，应该不是他的错觉，他好像突然之间有点明白柳四和柳五这两个称呼都是怎么来的了。 北园外里头一度传来的儿歌声令路人不寒而栗，不少人还驻足拍起了视频发到朋友圈。 北原被关后传来儿歌声，夜半歌声也太恐怖了吧，幸好我昨儿才去上香求福，继续大胆为观。 其实还不到夜半，但这么说更耸人听闻，天也确实黑了，这北原嘛 搞啥啊，好诡异。 快跑 哥，你不怕吗？我光是看视频都腿软。 这些人是干嘛的？党的那边怕是真挖出宝藏了，不是说崇祯皇帝有笔宝藏埋在某处，传言在眉山，但可能是幌子，其实在这儿。 京城最近是怎么了 ORZ？ 真的是风水出问题了吗？我也想去烧香了。 而且歌声停下来之后，里头更传来了巨大的水花声，音箱中也传出了刺耳的电流声。 哎呀妈呀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 我去， 到底是什么？ 有人还想扒拉挡板去看，被把守的便衣军官给拦了下来，显得愈发神秘了。 虽说后来公园给出理由是在半夜调试机械放水，但解释不了那么些人守在外面的行为，仍是很多人怀疑有关北原的传说甚嚣尘上，看守的长官都有点担忧起来了。 好大的动静啊， 里头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难制服，能顺利吗？而此时的北原内，一条巨大的黑蛇正在海中狂舞，掀起的波涛足足有几米高，拍打在岸边，比长月圆闹出来的动静大多了。只听他发出嘶吼： 大胆无常，竟然辱我至此！ 可恨，他之前都默认了柳四这个称呼，就连柳五的称呼也险些在大家喊老五，也就是喊一平的时候答应了，幸好他忍住了。老白狼狈的逃命，一个翻滚躲开蛇尾。 你怎么开不起玩笑啊？你 蓝河无语，老白到底会不会说人话呀？怎么做到的那么阴阳怪气入骨呢？大黑蛇听到这话，果然更加狂怒，扑了上去。 算了，让他们打一会儿吧。 老白知道，蓝河站在岸边看，怀里抱着一把便利店搬来的巨大遮阳伞，其他人家先都躲在伞下，落下来的水悉数被阻拦。大家一同在伞下遥看海内，柳十三的动态视力绝佳，一尾巴缠住了老白。老白慌了： 妈呀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报复回来做蓝河的爸爸？ 蓝河无语，大黑蛇愣了愣，觉得逻辑听起来是对的，但是他怎么做得了蓝河的爸爸呢？那难道这就忍了吗？看着老白那有些得意的死人脸，柳十三恼羞成怒地把老白往地上拍，辨不清打就是了。 去死吧。 老白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，被摔打在地上，和举着伞的蓝河对视了一眼。 救我！ 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又被蛇尾拖走了。柳十三也打了几圈了，老白的意思大约是救命吧。蓝河出来劝架： 好了好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反正他下次还敢。 老白无语。柳十三恨恨道： 拉我一起当儿子也就罢了，还叫我做老妖。 老白想说不，那不是有条新的老妖吗？但这会儿不太适合继续挑衅了。长月圆甚至有点美滋滋，本来觉得自己今天被打得最惨。蓝河不解的道： 哎，等一下，你气的到底是当了儿子还是没当到大儿子？ 柳十三回复： 哎，你说的 那都是他们说的，只要你自己内心不认可那就没事了。你们柳门修炼不都是修持定力吗？ 对哦，这样报答老白真是有违柳门一贯以来的修行法则。柳十三看了一眼老白，把他丢开，警告道： 哼，乱喊一次打一次。 哎呀，不喊了不喊了。 老白蹭到蓝河脚边，看了看趴在旁边的长月圆，问道： 那这小六带不带回去呀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